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浪潮 Listen to One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非广告物双十二购物节来了，微商城广播热卖品低至五折，每天九款潜力爆品限时秒杀，微商城好物更是全场九折，赶快打开微信搜索北广购物，进入微商城进行订购吧。活动时间12月1号至12月12号，超多惊喜福利，抢就完了。 以下是广告时间。 哎，李黄，听说咱们平台又引进一个新的品牌的红烧带鱼的罐头组合呀？ 您消息还真灵。 是啊，我爱吃这个带鱼嘛。 您是北京人嘛，大哥是不是？黄二姐，新品牌进咱们这平台可费了人劲了。 是啊，我知道， 但是一定是有自己的优势的。比如说今天这个俊品湾的红烧带鱼，第一选料非常非常好。渤海湾的渤海刀的带鱼啊，这个带鱼特别特别的新鲜，就在辽宁的那个海边去进行给大家加工啊，味儿非常非常好。第二点，我刚才尝了，它调制的不腥不咸，所以说呢特别适合咱们北京人的口味，而且里边这个骨头已经给大家炖烂了啊，随时就能吃。 这干不干？里面有汁儿吗？ 有汁儿啊，有点这红烧的汤汁儿。您看到没有，今儿中午我弄点馒头蘸了蘸这汤，还真不错啊，稍微带点甜口还。还有就是什么呢，里边没有防腐剂，这点吃起来比较放心。为什么它能进来，肯定还有自己的绝招。您看这罐儿没有，挺大的吧。 还真是啊，原来咱们那都是二两的。那就这个是三两的吧， 150克。 那就三两， 而且固形物60%，它里边这带鱼特别特别的着实。而且这大罐您看见没有，外边还有这个英文提示怎么开罐的，这英文 字母的。那这就是出口的， 这就是出口的，所以说它这个品质还是让人放心的。 价格怎么样？ 价格特别的实惠啊！您想啊，以前咱们这个带鱼罐头的组合299，对吧？ 好像也是40罐吧， 也 是 40罐 的， 二两的。 对， 今天也是40罐，150克的， 三两的 。价格没变，299。 哎呦，那值了嘿！那这个真的应该多订点儿，这 是吧？值得去向大家推荐。所以说呢，这新品上来以后，它有优惠力度。大家就应该抓紧时间买。 行，那咱们也告诉听众吧，这个挺好的，那就赶快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而且没发现没有，这送到家以后，这个外包装都变了，因为什么呢？咱换了一个快递公司 啊。这个我知道。现在咱们换成了这个京东了，京东肯是一个大的这个物流公司了， 对， 又快，服务也到位。 咱北京的企业嘛，用的还是放心， 但是成本加高了。 没事儿，咱们自己为了提升自己的这个服务品质嘛，所以说我们的听众放心，咱们自己不是也对自己的服务也就放心了。 那倒是。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俊品湾的下饭带鱼罐头。就我觉得这个新品牌呢，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确实在质量方面、在安全方面、在它的货量方面做的都还是值得一试的。而且您去尝尝这个带鱼，它是没有什么腥味儿。 对，而且我发现这个带鱼为什么咱们平台那个时候一推出什么红烧带鱼罐头我就多订啊，因为他在家里比如说我今天不想做饭了哈，累了什么的，又想换换口味，不想凑合的话，我一般就打两罐啊，比如说跟面条啊上面一道啊，咱们就是带鱼面条啊，什么盖到白米饭上咱们就是带鱼盖饭啊，另外什么卷着这个烙饼啊、馒头啊，或者我有的时候经常呢再给它加工一下，里面 再加热一下， 里边加点香菇或者说呢跟豆腐然后一起一炖啊，真的是挺好。吃不够， 确实是使用起来非常非常方便。 对， 您像我就是爱往外边跑，我平常爬爬山呀，外边玩什么的，喜欢呢带一罐这个，因为重量又没多沉，同时呢我自己再带点什么面包片啊、什么馒头啊，中午在外边凑合一顿，但你也得吃啊。这个呢吃起来安全放心。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东西确实它性价比非常非常高。您想啊，一共是40罐，每罐是150克的，固形物大于等于60%的这么一个罐，